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。我是吴周彤。 没有余温，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。 我想，我可以这里没有别人， 睡得很 只有你和夜歌。 也不想流淌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。 寂寞让你更快乐。贪图展示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，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你要什么？别拒绝告诉我，别总是坐在那里和回忆做游戏。这首歌就叫《清晨之雨》。 春天刚刚来临时，哦，胭脂扬，是否你已经再度找到你的家？出门的路要当心，哦，胭脂呀，忽晴忽雨，忽暗忽明，忽然夕阳已西下，孤孤单单放单飞的胭脂呀，所有的人都在等，等待你回家，出出入入的风声，哦，冰冷呀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过了温暖的家，来来往往的人是如天涯，情窦初开中就让它羽化，青春终究不只要时间的回答，为何召唤那青春已无花无味的野花，一生就这么一次，哦，胭脂呀，清晨之雨，清晨之雨，倾盆在断雨之下。哦，胭脂呀，清晨之雨，清晨之雨，倾盆在断雨之下，清晨之雨，清晨之雨，倾盆在断雨之下，清晨之雨，清晨之雨，倾盆在断雨之下，清晨之雨，清晨之雨，清晨你爱惜回家， 实验室做疲劳实验，现在这进度得做到明天早上了。

会孤独，只想让你知道，星光美好的夜里，我们的心依靠在一起。 这是许巍的悄无声息。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我们相遇了，就像是一片落叶悄无声息的落下。我听到你在说你恨我吗？我没有说话。难道那些往事真的过不去吗？那棵记忆中的树为何还生长在心里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为了天空 是一幕幕像玻璃对我人 何不留下来。临走的时候，我走到你身后，让你感到我的气息，你开始颤抖，呼吸无法变得平静，可最后你仍然没有转过身来，你依然苦苦压抑着自己，就这样继续着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晚安，再见。 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